是一个人慢慢地酒醉，没人陪我欢笑，陪我伤悲，总是一个人怕怕地回家，梦里一片冷冷清清的世界。伤痕就叫人无法忘却，恨这一生可以恨几回，宁愿不懂什么叫刻骨铭心不自慰。我不再想占据谁的心，心是一伤痕就叫人无